decided where to hold the meeting. 到底在哪里举办这次会议，目前还没有决定。To where to hold the party, 啊，它是由一个这个疑问副词来引导的，一个不定式结构啊 ，where to。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不定式的使用当中呢，它还可以做表语，比如说下一句话 ，The question is how to raise the money needed。如何集资的问题，问题是如何集资，所以不定式在这里做表语，做表语，因为它前面是 be 动词，所以它后面是充当是表语，所以不定式做表语。其实我第一句话指的是 is to save life， 已经是不定式做表语了。那第三呢，就是做 adverbial， 做状语。He was at loss what to do， 他不知所措，他已经迷失了。At loss 表示的是迷失啊， be at loss 指的是不知所措。尤其是我们要在这里面进行对谓语部分进行进一步说明呢，我们用了 what to do， 干什么呢？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所以不定式在这里还可以做状语。很多同学在学习不定式的时候呢，会发现这个不定式特别的碎啊，规律不好找，但其实不要紧，不定式有一定的规律。首先呢，不定式它含有一定的将来意味，将来意味指的是前后两个动作的发生顺序是不同的，所以当我们发生前一个动作的时候，很有可能后一个动作是我们真正要的目的，所以前后两个动作有先后顺序。 I came here to see you， 我来看你，来看一先一后。 I'm here to help， 我是来帮忙的。So 两个动作，先到这里 be here， 然后呢 to help 来帮忙，所以两个动作也是有先有后的，表示将来意味。而不定式呢，有的时候还表示全过程，比如说我看到另外一个人在买东西，那我就说 I saw him shopping yesterday， 昨天我看见他买东西了。这用的是分词形式，现在分词。但是如果我用不定式 I saw him shop yesterday，这就含义不同了。 I saw him shopping 指的是那一瞬间他在购物的时候被我发现了，而 I saw him shop yesterday 则指的是他买东西的全过程我都清楚，而且了如指掌。而对于我们来讲呢，看到一个人 shopping 的全过程，让对方听起来肯定不舒服啊，因为你不可能去让人家观察你在整个购物的全过程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I saw him shop yesterday， 有点监视的感觉。所以不定式在这里表示全过程， see somebody do。 那么不定式呢的使用我就暂时讲到这里，接下来我要总结一下这本书张道真自学英语第三册，我认为是一本非常不错的教材，在和周敏老师、印老师及其他老师共同合作主讲这个课程的过程当中，我们感觉到这个教材含金量非常的高，很多朋友也打电话过来表示感谢，并且提出很多宝贵的要求和建议。那么从我们主讲教材的这个过程当中来讲，我们也发现这本教材除了一些让人感觉到非常经典的文章值得大家不断的背诵和研习以外呢，还有更多的文化知识也不断的渗入到了我们的血液里。这本教材在学习过程中会起到一种沉淀的作用啊。为什么讲沉淀呢？这点呢指的是教材自身的含金量，它的语言、它的知识和它的思维会逐渐形成一个人语言基础的核心部分，成为知识的积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源泉。而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就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那我们将在下一册书当中更详细的更专业的人性化的为大家讲解第四册所学习的内容。 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张道真自学英语第三册就全部为大家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对大家的英语学习有所收获。非常感谢 Ian 和 Danny 参与我们的讨论。 Thanks for being with us. Bye bye. Thank you.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time. Good luck and goodbye. Yeah, bye bye. Goodbye and good luck.